二，双音节对比练习。 鼻子， 鼻子， 皮子， 皮子， 脖子， 脖子， 婆子， 婆子， 步子， 步子， 铺子， 铺子， 发报， 发报， 发泡， 发泡。发